五径，不知道鞋底藏有冰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以下。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天气稍凉，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是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1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7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5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2，跌6.4；美团点评94.6，跌3.9；建设银行6.47，跌9仙；盈富基金27.8，跌2毫；中国平安94.1，跌3.5；友邦保险82.4，跌9.5；瑞星科技51.6，跌2.5；工商银行5.86，系跌2仙；港交所254蚊，升1蚊；招商银行40.3，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34，瑞士法郎7.86，澳元5.385，加元5.933，新西兰元4.979，欧元8.648。每百日元对港元7.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74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32美元，卖出146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较早前咧有人进入路轨嘅事故，大约喺下昼嘅5点处理好。而家东铁线列车服务咧系陆续恢复正常嘅，咁就系东铁线嘅列车服务系陆续回复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西贡公路嘅爆水管事故。咁而家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受到较早前嘅爆水管影响，而家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咁车龙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清水湾道近住大学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东山台。今日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啊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落山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玉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城墙道去观塘、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点43分，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点32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0年1月起，在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下，不只有高龄津贴，还会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申请只需要填妥表格，寄去社会福利处等约见就得。而居住广东或福建的长者，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申请，就不用先回香港住满一年。查询请打3105-3266。 仔啊，我有重要嘢同你讲啊！ 阿妈咩事啊？ 我第时咧，如果过咗身之后啦，要捐赠器官。 蔡，你好人好姐，唔好讲呢啲。 系啊，乜你仲古板过我噶？既然死咗之后都系长埋黄土，倒不如将器官捐俾有需要嘅人啦，可以遗爱人间。我觉得好有意义啊！ 好啦，咁我帮你上网登记啦。 唉，等你，我已经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咗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义。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是 46%。一个都相当之不幸的消息，就是科技大学的学生周子乐，他在星期日的凌晨的时候就发现在将军澳尚德村的停车场那里就受伤的。经过留医超过4日之后，他今朝早的上就是大概是8点多钟呢，就因为伤重而不治嘅。咁啊，根据了解就系话佢朝头早嘅情况突然恶化啦，抢救无效而证实死亡嘅。嗱，咁啊，关于呢一宗嘅个案啦，咁啊，科技大学咧，其实今朝早正系举行紧咧呢个毕业礼嘅。咁啊，期间咧，佢哋嘅校长史伟咧就收到由隔篱嘅同事递俾佢嘅手机啦。咁然之后咧，就即场亦都系宣布咗呢一个系消息啦。咁并且咧系带领在场嘅同学默哀嘅，咁事后咧亦都系将整个嘅毕业礼咧就以一个较快嘅速度咧去处理，而咧等佢系可以去医院探望啊，即系周子乐嘅家属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咁啊，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工学院学生会呢亦都系发咗一个悼念声明啦，咁啊对于周子乐嘅离世咧表示最深切嘅哀悼，咁并且咧系呼吁香港市民咧今晚8点咧就为周同学咧默哀1分钟嘅。嗱，呢件事咧亦都系引发起即系喺中午嘅时候啦，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喺中环参加咗一个快闪嘅活动啦。咁其实咧喺旺角啊，同埋观塘啊，亦都有呢一个嘅快闪嘅活动嘅。咁啊，喺刚才大概4点半左右啦，警方咧就联同消防处嘅代表咧一齐举行咗一个记者会，咁记者会咧到而家咧都仲系进行紧嘅。咁啊，警方嘅方面咧就表示对于系周同学嘅离世咧好痛心同好难过啦，佢哋系会深入 調查情況嘅，亦都係建議咧係召開死因庭嘅。咁佢哋就亦都咧再交代翻更加多咧有關於嗰日情況嘅一啲嘅時序啦。咁包括咧係亦都係證實咧就係警方喺當日嘅即係凌晨大概係11:06到11:20嘅期間咧，曾經係進入過去嗰、那個嘅停尚德嘅停車場嗰度啦，係巡邏嘅。咁但係亦都話咧，佢哋喺11:20左右咧就離開停車場。而根據佢哋嘅資料顯示咧，就話周同學咧係喺夜晚嘅1:00咧，係獨自由停車場咧向富康花園嘅方向步行，然之後喺11:01咧，就由富康花園嘅天橋向停車場嘅二樓咧行去，到11:02嘅時候咧，就係再經停車場經行車道行去三樓，接近到達咧，而家係推斷佢跌落去嘅位置。然之後咧，消防處咧就喺11:05咧係接報嚇去話有人受傷嘅咁樣。咁警方亦都話啦，就住有一啲嘅指控咧，話有人話咧係因為有警方追捕死者，甚至系推佢跌落去咧。警方强调系绝无其事嘅。咁而消防处嘅代表咧，亦都系交代翻咧当晚进行呢个救援工作嘅时序啦，亦都系强调咧系当中系遇到有一啲嘅路段咧係有阻塞，咁不過咧係遇到有阻塞嘅路段咧，嗰架嘅救護車咧就應該係負責另一項嘅救援工作嘅。啊，電話號碼187231，咁呢件事件咧，相信社會有好多人士都有佢嘅感受嘅，有啲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1月8日。伊丽莎白医院证实，日前在将军澳堕楼的科大学生周子乐伤重不治。 We just confirmed the tragic news that our student, Mr. Chow, 周子乐 has passed away。 校长史维在毕业礼上公布周子乐离世的消息，并带领全体出席人士站立默哀。科大学生会希望校方可以用尽一切办法找出周子乐的出事原因。臨時會長黎偉俊 校長，他作為一個社會有地位有權力的人，我希望校長會用盡一切辦法去找出周同學出事的原因，甚至是追究為什麼救護車會被警察阻礙了20分鐘救護。 東九龍總區高級警司傅日庭， 對於今次一名年輕人不幸逝世，警方對他、他的家人和他身邊的朋友致最深切的慰問。这宗案件现在是由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的，我们承诺一定会深入调查事件的经过，亦都会建议召开死因庭，将报告交由死因裁判官决定。如果日后召开死因庭，所有的调查资料都会在庭上公开披露。 朝早11:00，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政府正同专业团体研究为过渡性房屋提供技术支援，又说部门之间会尽快拆墙松绑。 我们的专责小组里面亦都有专责的同事为不同的政府部门一些规范进行一个讨论，以达至所谓拆墙松绑，加快那个建设工作。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 风，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嗱，电话旁边咧，请嚟科技大学学生会嘅临时会长黎伟俊。黎伟俊你好， 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而家校内嗰个气氛同埋情况啊？ 其实校内即系我今日由医院翻到嚟，其实校内气氛都全部学生都好唔开心啦。咁在场我翻去嘅时候系喺 atrium 嗰度都举行紧集会，系悼念紧周同学。 嗯，吓会唔会方便可以透露，即系你去嘅医院啦，佢大概即系亲属嘅情况系如何咧？ 我当时唔喺医院，佢亲属都一直冇露面。 系 吓嗱，咁啊，而家应该系会系咪会有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悼念嘅仪式咧，或者系其他咧去悼念马洲同学噶？ 系啊，一阵六点会喺香港科技大学赛马会大楼嗰度 atrium 嗰度会搞一个悼念，即系一个长啲嘅悼念活动。 嗯，系。 到时都请咗有牧师嚟。 系咁啊，嗰、那个悼念活动啊，校方会唔会参与噶？ 校方当中应该冇校方参与，但系校方有作出场地上嘅调整，去让我哋去进行呢个悼念活动。 系吓，你哋有冇邀请到校方去参加呢个悼念嘅活动啊？ 我哋都有呼吁校方有啲即系有呼吁咯，冇正式去邀请。 系吓，嗱，今日啦，校长嘅史维喺毕业礼入边咧，亦都系打断咗毕业礼啦，并且向现场宣告呢个好令人即系唔开心嘅消息啦。咁你哋对于今日校方嘅处理啊，点睇咧？ 都满意嘅，因为都明，其实都知道校方终于都明白啦，其实件事系好严重，即系好应该成个科大都应该为呢件事都好唔开心啊，应该关注呢件事嘅。但系咧就今日取消咗嗰个毕业典礼，我觉得系一个好合适嘅选择。 嗯，咁我哋而家咧睇到即系校方都应该由校长史维啊发出咗一封信啦，俾科大嘅师生啦。咁我都系啱啱睇到嘅啫。咁如果根据封信咧，佢就系要求一个彻底同埋独立嘅调查，就系调查阿周同学咧佢嘅死亡噶。咁亦都咧佢就话即系睇到有一啲嘅录像嘅片段啦，睇到咧有救护车系受到警方嘅车嘅阻延，同埋咧嗰啲嘅救护员咧系需要行去事发嘅现场嘅，咁导致到有20分钟嘅一啲嘅延误，所以佢要求咧系有一个彻底同埋独立嘅调查啦。另外咧，佢亦都系要求咧各方面咧都要澄清一啲嘅问题，特别系警察啦，就系、是究竟喺嗰啲好关键嘅时刻啦，系即系发生咗啲乜嘢嘅事件咧吓？咁佢就话，如果系冇一个令人满意嘅答复咧，佢哋会感到系愤怒啦。咁另外咧，佢亦都话咧，大学系设立咗一个嘅大概系网站啦，咁咧迟啲就会系正式启动噶啦，就系、是、所有嘅社区嘅人士都可以提交同案件呢、这个个案相关嘅证据俾佢哋，佢哋就会咧将呢啲嘅资料系收集咗之后咧，就再去交俾有关方面以促进咧独立调查嘅。你对于佢呢一份嘅即系信件点睇？ 我对于佢即系小学校长呢一系列都几满意啦，起码系唔似即系佢之前都 send 咗好多 email 啦，唔似以前嘅 email 咁系即系讲完好似冇讲咁啦。咁佢呢封 email 系真系有啲实际嘅嘢，系应承诺咗同学系会做到。咁我哋都希望佢讲得出做得到。 嗯，但系仲有冇其他嘅嘢你哋系觉得即系想校方嗰度继续做嘅？ 我哋都其实希望校方是不应该只是针对这次事件，因为可能即对校方来说今次事件是真的很关科大事，但其实一直以来警方的滥捕其实都需要谴责，也都是我们这三四个月来一直要求校方，而校方都还没有正面的回应和做到的事。 嗯，因为啱啱咧，我哋倾紧嘅时候啦，其实警方咧大概喺4:30嘅时候就开始紧一个记者会啦。咁而家咧都仲系进行紧嘅。咁佢就头先咧都再进一步交代紧一啲嘅时序嘅问题。咁亦都咧系消防嗰方面咧，亦都系交代紧一啲嘅时序啦。咁如果咧根据暂时啊，即系我睇上嚟咧，如果根据消防嘅说法咧，佢系 话救护车曾经有三架嘅，即系佢哋嗰晚有五个嘅召唤嘅，有三架嘅救护车咧都去到将军澳嗰度咧处理一啲嘅事件嘅。咁当中咧，佢哋都确认咧有其中一架嘅救护车咧系去到宝顺路附近咧系有阻塞，结果咧就系要改道嘅。咁但系佢哋就即系亦都系强调咧，另外譬如我哋而家喺短片睇到话唐骏街同唐明街嘅十字路口有一啲嘅警车摆喺度，令到架救护车唔能够即系前进咧。嗰一架救护车咧就应该唔系处理阿周同学嗰架车嘅。嗱，初步睇上嚟，你哋觉得仲有啲乜嘢嘢系警方同埋消防嗰方面系需要再进一步交代咧？ 咁讲咧，其实我相信普遍嘅香港市民对于政府部门都比较失去信心。咁其实我觉得佢哋，即系其实佢哋好多市民其实宁愿系相信一条网上嘅片，都多过相信政府部门。我觉得反而警察同消防应该检讨下自己嘅形象，点解会去到令市民唔能够相信？ 仲有冇啲乜嘢嘢系要求政府嗰方面就住周同学呢个个案系要做嘅？你觉得？ 都暂时冇。我相信如果校方可以承担起调查呢个真相嘅责任，我相信交俾校方系一个好合适嘅选择。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黎伟俊，多谢晒。黎伟俊系科大学生会嘅临时会长，咁刚才都听到咧，佢形容学校嗰方面嘅情况啦。咁刚才我哋亦都咧系同大家简略去讲过，系科技大学校长史维发俾校内师生嘅一封嘅电邮一封信啦。咁佢系要求咧系即系有一个对于事件咧作出一个彻查噶。咁同埋佢哋亦都话啦，会开一个网站咧去收集大家即系俾翻嚟嘅一啲嘅证据噶，咁亦都咧会将一啲嘅相关嘅资料啦系收集啦，去促进咧一个独立嘅调查嘅。大家对于呢个事件有啲乜嘢感受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讲。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 ，produce produce 呢个字 ，I suppose 系动词嘅时候啦，系应该点样读嘅？咁啊，尤其是佢想留意咧，我哋第一个音节 P R O 系点读？其实 P R O 咧，我哋点样读咧，系好视乎咧，究竟呢个 P R O 系喺一个字嘅重音音节啊，还是系轻音音节？如果系重咧，我哋好多时候就读 pro pro pro o 一个 o vowel， 或者系 pro pro pro。例子譬如话 program 重音啦，一个节目啦，假设或者product 一个产品 product 咁就会 o， 因为个重音系开头嘅。但系如果我哋讲 produce 嘅时候咧，一个动词嘅时候咧，我哋重音喺后面嘅，喺个 duce 度嘅，咁所以前面咧我就唔需要太强地 produce 啦。OK， 更加唔好唔见咗个 o 变咗 produce 啦，应该就咁咧，好轻地 pr pr pr。OK， 唔好咁大声。唔好咁大力，就咁 produce produce produce produce。 OK， place more importance on the second syllable， 将后面个音节咧再读得强啲，前面嗰个再读得轻啲。 produc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有黄太，黄太你好， 系 你好。 对于周同学嘅事，我好难过。但系呢个警方出嚟开嘅方言记者会咧，我哋系依家系唔会信佢讲嘢噶啦。佢冚棒就将呢个事实系颠倒晒。同埋我哋而家失去嘅唔係只一個周同學， 仲有陈燕林，仲有好多被自杀、被跳开嘅年轻人，佢哋而家连名都唔知道系边个，呢个都需要调查噶，唔系净系出嚟调查呢个亲周同学嘅问题啊！呢啲人喊翻失踪晒。知道乜名乜姓啊？唔知道去咗边度啊？ 嗱，不过黄太啊，其实头先咧，即系针对住，譬如陈燕林啦，咁警方同埋佢所受毒嘅院校亦都公布咗一啲闭路电视嘅录像啦。咁另外就系、是、头先咧，警方亦都比较详细地去交代咗一啲时序嘅问题嘅吓。 咁但系呢件事就因为依家系即系闹得咁。重要先至系出嚟咁样话公布又要咁又要咁样样啊嘛，但系其他嗰啲去晒边度啊？佢哋有冇出嚟交代过啊？就算系嗰啲陈燕林嗰啲录影带系咪全面呢？我唔可以令到我哋市民信服噶。 是吓，黄太有一个咁嘅质疑吓，多谢晒，亦都可以感受到啊黄太嗰种嘅难过啦。因为无论点都好啦，我哋嘅社会都系损失咗一位嘅年青人嘅。咁不过警方所公布嘅内容同埋消防所公布嘅内容啊，能否令到大家释除疑虑咧？嗱，不如咧喺五点半新闻翻嚟啦，继续咧倾一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科大学生周子乐日前在将军澳尚德村停车场堕楼重伤，今朝早不治。警方向传媒交代调查的时候说，就有传言指警方追捕以至是推倒事主，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又说在当晚的12:26至凌晨一点之间，发现事主独自一人断断续续在停车场近唐明街的位置以正常速度徘徊。警务处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胡家欣话，在11月4日午夜12:26至第二日凌晨一点之间，观察到事主断断续续在停车场徘徊，又话他有用手机，但没有同其他人有身体接触。警务处东九龙总区高级警司傅日庭话，留意到网上有非常偏激的留言，他呼吁公众冷静，又话没人想事件发生，不希望再见到混乱的情况发生。教协发声明表示，对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逝世感到十分悲痛，向周子乐家人和科大师生致以深切慰问。教协促请政府严肃调查事件，包括当日警方是不是采取过度的追捕方式和阻挠救援，并同时呼吁召开死因聆讯。教协又表示，过去几个月的冲突和伤亡本来可以避免，但政府一直拒绝正视社会冲突根源，纵容警方滥权滥暴。政府应该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防止悲剧发生，停止警民冲突，令社会回复安宁。一名男子日前在太古城袭击东区区议员赵家贤和另外两名市民，案件今日提堂。被告刘依缺席聆讯，他被控蓄意伤人和有意图意导致身体受严重伤害等三项控罪。48岁的被告报称是退休人士，案情话被告11月3日在太古城中心二期西门外蓄意而非法地伤害两名市民，以及导致赵家贤身体受严重伤害。裁判官批准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二下午再讯，期间交由警方看管。赵家贤是区议会选举太古城西候选人，同区的候选人有经民联的丁王。港铁表示，东铁沙田站3号月台有人进入路轨，服务受阻，到大约下午5点已经处理好事件，东铁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天气稍凉。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都好多车啊，龙尾塞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松翻啲啦，喺马会湾位。咁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的间歇性通车措施取消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和尖沙咀线都分别塞到去新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都多车的，龙尾在欣怡花园附近。港岛路面 半山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而家多车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港安医院附近噶。九龙嘅路面情况咧，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亚皆老街，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附近都系交通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泽安村附近。而龙翔道去荃湾咁啊，呢个蒲岗村道即系黄大仙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至于新界咧，由于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嗰度咧受到爆水管影响，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入都系繁忙噶。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去到大学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就近住西贡消防局。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火车站一带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去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同埋港珠澳大桥去人工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嘅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嘅信心。全新嘅法定发牌制度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警方入咗去商场入边咧，进行执法行动嘅。 防暴三四十人咁冚冚声咁样涌落嚟喎，喺嗰啲嗰度赶啲人走，好惊啦啲人。 警方咧一意孤行咁样进入商场，点解啲管理公司唔敢阻止咧？ 我见里边系咪杀咗人，系咪打紧交咧？唔系，点解要搞到个气氛咁紧张？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嗱，头先亦都讲过啦，喺刚才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咧，亦都有消防处嘅代表啊，讲解翻咧喺呢个星期日嘅凌晨啦，系处理咧将军澳嘅事件入边咧嘅一啲嘅时序嘅，或者喺度咧即系好简单地同大家去讲一讲啊。咁喺当晚咧喺将军澳嗰度咧系消防处佢哋系接 應該係派出咗咧係五架車處理嗰度嘅一啲嘅個案嘅。咁當中咧，其中一架嘅召喚咧就係 A492号，咁佢係大概係凌晨即係一點鐘左右啦，就收到召喚咧，就要去依、這個即係廣明苑嗰度咧處理一個嘅氣促嘅個案嘅。咁佢哋就去到進入去常德村入口嘅時候咧，就有人求助，咁然之後就由市民帶領之下咧，去到廣隆閣嘅電梯大堂，然之後咧就將一位清醒嘅男傷者送到去將軍澳醫院，當時係凌晨嘅一點五十四分。咁過程當中咧，冇同警方有任何接觸嘅。咁然之後咧就是消防处亦都是收到咧系 A492E 架车嘅求助啦，所以咧就调派咗另一架车叫做 A346 编号咧，就去广明苑嘅嗰度咧系处理呢一宗嘅气促嘅个案。咁将当架车咧去到唐骏街同唐明街嘅十字路口嘅时候，就发觉系有警车系喺嗰度嘅。咁亦都咧系后屘发现系警方喺嗰度施放催泪弹啦，咁所以咧，当时救护员就留咗喺车嗰度，然之后咧就向通讯中心报告。经评估之后咧，就有一名嘅即系自称系义务急救员嘅带领之下啦，就佢哋嘅救护员咧去咗呢个广隆阁嗰度处理嗰一个嘅气促个案嘅人士。咁呢一位人士呢就事后表示係唔需要使用救护车服务嘅。咁另外一架呢就係 A344 车啦。呢架编号嘅车呢就喺大概係1点11分左右就收到即係一个汇报，就要调佢去处理一单嘅紧急召唤。咁佢哋行到去宝顺路嘅时候呢，就有交通嘅阻塞，前面有双层巴士或者係其他私家车，咁于是咧就改行上顺路口去到常德村，到大概系1点20分咧就去咗广明阁。咁当时咧就系亦都系因为有车喺附近啦，所以未能够前进。救护员咧，于是就落车就徒步咧去到现场，到达现场咧系凌晨嘅1点30分。咁发觉咧系消防员正系喺度处理紧伤者，于是佢哋接手。然之后咧喺1点41分咧，就由呢一架 A344号咧就将伤者咧送去伊利沙伯医院，喺凌晨嘅1点59分到伊利沙伯医院嘅急症室嘅。咁另外嗰两架车咧，另外有两架嘅救护车去受到召唤去到现场咧，不过去到现场嘅时候都冇发现到有任何伤者嘅。嗱，呢个咧就系刚才喺个记者会上面消防处大概公布嘅事序同埋情况啦。1872-31，有何先生，你好何生， 系你好，系 你好何生，系 系我都少少表达意见啊。咁今朝咧真系听到阿周同学唔喺度啦，即系呢个消息唔系咁好啦。咁我希望咧，真系嗱，都算庆幸嗱，差唔多四个月啦，即系双方面嗱，警方或者示威者都冇人伤亡，但系今日唔好彩啊，出自有一个啦。咁我希望咧，大家即系双方坐低静静地谂啦，即系我唔想再见到咧又有咁再发生。如果再咁，大家仇恨佢咧，越我惊仲有陆续有嚟。大家嗱，希望而家今次咧，应该要有一个死亡嗰、那个死亡报法庭嗰、那个嗰、那个死因裁判嗰啲要整啦，整大家知道真相。但喺真相之前咧，就唔好大家揣测，睇大家俾意见有 CCTV 嗰啲好。好似头先我都听到一个喂女士讲啊，我唔信啊，佢一讲就话唔信，唔好唔信，大家俾个证据先，大家咁样，唔好话大家听以讹传讹好多嘢。希望大家坐定定听下，睇下多啲资料，收集多啲。好似啦，旺角咪旺太子里死嗰个人，咁我而家啦都证实都唔系咁样，所以唔好太揣测太多嘢。希望大家坐低静静地，希望而家暂时大家平息下，双方面都系咪？我都唔想啦。如果警如果是哪一方面示威者俾警察打咗咧，我仇恨咧示威者更加嬲怒。如果警方有人俾人打死咗，警方更会狼啲，会对付啲示威者。所以我希望大家静啲。当呢个系默哀，唔好话一分钟，系默哀，暂时平息大家。希望始终大家系香港人， 搞到咁大家都唔想， 明白， 静静地谂下。 明白，好多谢晒阿何先生嘅意见嘅。咁其实咧，刚才喺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啦，警方亦都话啦，即系收到有消息咧，话今晚会有或者呢几日咧会有一啲系集会咧系进行嘅。咁佢哋都系呼吁即系大家要冷静啦，亦都咧再三强调咧呢件事系冇人想见到，亦都系冇人想发生嘅。嗱呢一宗个案咧，我哋而家已经听到就系警方同埋消防处嘅救护嗰方面咧嘅一啲嘅交代，亦都咧系听咗咧系科技大学校长佢哋市委发出嘅信件，同埋咧系科技大学学生会佢哋嘅一啲嘅睇法啦。咁呢宗嘅个案就而家警方佢哋都系要求咧召话希建议系召开死因庭处理啦。咁另外亦都咧有一啲嘅议员咧就话即系死因裁判官咧系咪可以运用法例用海外嘅警队咧系调查相关嘅个案咧？咁就住呢一件事咧，相信呢几日即系可能系各方面都会仲会有一啲嘅建议同埋跟进嘅。咁或者我哋咧系亦都密切留意住相关嘅情况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传统以嚟，医学界都建议保持身心活跃是延长寿命的重要方法，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最新研究就发现，减少脑部神经活动竟然是长寿之道。研究团队在《自然》期刊发表的文章说，他们研究了几百个自然死亡、生前并没有脑部疾病或者认知障碍的60岁以上人士的脑部，发现活到超过85岁的人，脑中一种名为 REST 的蛋白质明显多过80岁前过世的人，而这种蛋白质的其中一种重要作用就是抑制神经活动。为了进一步确认 REST 的多寡和寿命长短的关系，研究人员以线虫做实验，他们利用基因改造和药物增加线虫身上一种类似人类 REST 蛋白质的物质含量，令到神经活动受到抑制。结果显示，这两组的线虫比对照组更加长寿，相反神经系统持续受刺激的线虫就比对照组短命得多了。由此证实，脑部活动的活跃程度和寿命长短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研究人员说，过度减慢脑部活动会影响日常的生活，但是要怎样找出最适当的活跃程度就是下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了。在未找到答案之前，大家不妨多做一些有助减慢神经系统活动的事情，例如冥想。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补充一下咧，刚才喺同大家介绍咧，即系消防处救护方面咧，去讲翻咧。嗰日喺将军澳嘅时序嘅时候啦，咁再讲多次咧，嗰个地点系 A492 嘅救护车咧，就系接报系前往呢个广明苑嗰度咧，系处理一个气促嘅个案噶，系广明苑。咁然之后咧，就后尾呢个A346 咧，就系去处理咧广明苑广龙阁嘅呢个嘅召唤嘅。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到另外一架车，就系 A344 号咧，就系调派去尚德村尚礼楼处理另外一宗嘅紧急召唤。然之后咧就后尾系呢一架车咧就系、应该系去到系处理咧系科大嘅周同学嘅个案嘅。 血迹、伤口、尸体嘅姿势，究竟他是自杀的抑或他杀？ 凶案现场和死者身上隐藏了些什么信息呢？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集请来法医人类学家带你从反案发现场了解凶案重组所牵涉到的种种科学知识。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四中全会涉及有治理港澳工作任务，提到维护国家安全，是不是跟尽快落实这个廿三条有关系呢？立法会议员胡志伟， 单单透过廿三条的立法，不是一个令到香港社会臣服的路径来的。 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就算没有这个二十三条所谓本地的立法，香港很多法例政府是没有尽力去执行，是一个政治的判断来的嘛。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亦都有一个节目预告啦，喺听朝早嘅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啊，会请嚟立法会议员欧乐轩以及系邵家辉咧，就系讲一讲最近嘅市面嘅一啲嘅市况嘅。嗱，因为咧嚟紧嘅农历年咧就好快会到啦，系一月二十几号咧，一月底咧已经系农历年初一啦。咁往时咧农历年咧咁啊，大家都惯常会行花市噶啦。咁好多时候去行花市咧就未必真係為咗買花，當然亦都有唔少人咧係為咗買花啦，而有唔少人咧就係為咗嗰啲嘅乾貨嘅攤檔啊，睇下咧有啲乜嘢去賣嘅。咁但係咧，食環署尋日就公布啦，係出年即係2020年一月十九號到到一月二十五號，一連七日喺十五個地點所舉行嘅農曆年宵市場咧，將不設干货嘅摊位，咁只系咧会有湿货同埋十八个嘅快餐嘅摊位咧，俾市民竞逐嘅啫。咁食环署呢个嘅即系新闻稿咧，佢就话啦，系话食环署发言人就话咧，由于以往年宵市场人多挤迫啊，当中咧有长者同埋儿童，考虑到目前嘅社会情况，政府作为场主同埋年宵市场嘅主办者，系有责任咧保障档主同埋到场市民嘅安全嘅。咁所以咧，今年咧，佢哋就不设干货啦，只系咧提供湿货摊位，就集中咧销售年花。如果场地情况许可咧，亦都会系提供快餐嘅摊位嘅。咁不过咧，亦都即系今年呢一个即系不设呢个干货摊位之外咧，咁亦都食环署亦都讲到明啊，唔排除喺摊位嘅镜头成交之后，可能会系基于公共安全或者系其他嘅理由而暂停或者系取消年宵市场嘅。大家对于食环署嘅呢一个决定有啲乜嘢睇法咧？不妨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讲到咧年宵市场嘅即系干货嘅摊位啦，过去除咗有好多嘅即系唔同嘅政党啊喺嗰度摆摊位之外啦，亦都咧有好多嘅年青人啊一年一度喺嗰度做一啲嘅创业嘅。咁亦都有一啲嘅中学咧，佢哋会每年咧都喺嗰度摆一啲干货市场，亦都作为咧一个学校嘅活动啦。咁啊，今年嘅情况系点样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老师啊，就系张竹山英文中学嘅老师司徒雪平啊。佢咧系协助学生去筹办年宵咧，已经有好多年噶啦。司徒老师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哋喺即系呢个年宵市场咧做摊位咧，有几多年啊？ 如果今年成功举办，就系第十四年噶啦。 吓，咁啊，年年喺边度做呢个年宵？ 我哋喺维园嘅，系啦， 年宵吓。维园年宵，点解会咁多年都要办年宵市场喺个摆档咧？ 是啊，我哋主要咧系俾双方学生嘅，等佢咧就学到个理论之后咧，就喺年宵嗰度实践啦，学下做生意啦。 咁佢哋本身系要准备啲乜嘢嘢噶？ 其实咧，我哋就暑假都开始准备，咁佢哋就要去决定去入货啦，拣啲咩货啦。咁另外咧，我哋仲会有部分系自家设计产品嘅，咁所以咧，所有学生咧都要帮手咧系谂一啲设计，咁我哋就将佢系交俾啲厂商就帮我哋制作嘅产品咯。 一般嚟讲，你哋嗰个准备时序系点样嘅咧？ 我哋就暑假开始啦，咁跟住嗰阵时我哋就会分组，咁就系、是、譬如我哋会有啲货架嗰啲，咁佢就即系有啲产品嘅目录嘅，咁啲同学就要睇咯，咁就要拣啦，同埋咧每个人咧都要谂一啲设计啊，或者系啲产品上面嘅口号啊，咁一齐去谂嘅，咁呢个就系、是、大概系暑假去到咧呢、這个十月度就开始做呢一样嘢，咁然后咧我哋啱啱十月到十一月咧，我哋就系已经入咗一批嘅货翻嚟噶啦。 另外咧設計嘅嘢咧，亦都交咗上去大陸嘅廠商啦，就叫佢哋係準備生產噶啦。 你哋啲學生咧，佢哋買依一批貨咧，個財政來源喺邊一度啊？ 都係主要係來自學生自己嘅資金，咁亦都有部分係學校嘅投資。 咁如果今次冇咗个年宵市场咧，即系可以俾你哋喺维园摆档，维园就应该系最热闹嗰个嘅年宵市场啦。咁今年冇咗，但系你哋啲资金又投入咗，咁点算咧？ 暂时就唯有喺学校里边系当买物会咁买啦。不过嗰个销售量就应该会比较低一啲咯。咁即系可能未肯定可唔可以啱啱好盖翻个成本啊？系啊。 其实你哋往年大概订做几多货左右噶？ 往年咧，如果净系货嗰个用嘅钱就大概系5万至6万左右啦。咁我哋暂时咧，因为设计嗰部分都未俾钱嘅，所以咧暂时都系用咗2万左右咯，系啦。 咁但系就算2万咧，如果靠校内摆档，即系攞翻嗰2万翻嚟，都有啲艰难，会唔会咧？ 系啊，根据以往就唔得嘅，我哋以往都会喺学校买一部分，但系就唔会卖到2万蚊咁多嘅。 咁如果今次系咁样情况，咁学校需唔需要做多一啲资金上嘅支援啦？ 会噶，系啊，即系我谂暂时谂到嘅都系喺资金上真系要即系 cover 翻我哋嘅成本咯，咁咯就仲未谂到其他方案可以开源啦，即系或者喺边度卖都未谂到啊，系啊。 论一个学习环境嚟讲啦，因为你哋都话啦系俾双科学生咧做一个实习嘅尝试嘅，咁而家呢个冇咗喺年宵市场嘅呢一个咁嘅状态，用学习嘅角度嚟讲，会有几大嘅影响咧？ 是啊，因为始终呢即是年宵呢对于读双科的学生以往来讲就是一个高中一个最学到嘢嘅一个活动。始终呢他们是对住一班即是陌生人啦，是一个实际真实的买卖环境营商。咁学他们即是除了是随机应变啦，怎样去做销售啊推广之外，就要仲会是同人沟通啦，跟住解难啦，学下怎样口命期啦。咁其实这些是叫做我们话叫 soft skills。咁其实校内做的话呢，做买卖会的话就应该是学不到很多嘅咁咯。咁都好大影响。同埋咧，我哋本身好多嘅學生嘅活動啦、報告啦，之後我嘅評分啦，其實全部都係以年宵嚟做嗰個基礎嘅。咁所以我就連個教學上咧，都可能要重新再規劃過啦，係啦。 但係前面嗰段咧，即係由暑假到即係11月為止，佢哋去籌備啊，同埋入貨嗰度做設計嗰度咧，嗰部分係咪已經係計緊分㗎啦？ 是的，没错，是的，他们设计每人要交个设计图的，那我都要计分的，那但是只是计了上半月啫，就说了下半月就看你们年宵的表现同埋即往后怎样去汇报，那这部分就即没办法去评估了，是的。 那你们怎样去调节呢现在？ 我諗咧，可能都會用翻學校嗰個萬物會做一部分咯。咁其他嗰啲就可能真係要轉翻落去睇翻佢哋嘅考試成績啊、功課咁咯，就冇辦法佔太多落去嗰個年宵嘅活動嗰度啦。 我想問呢、這個應該係咪俾高年班嘅雙科學生㗎？係 啊，係啊，只係中五嘅學生可以參加嘅。 即係其實呢個本身就本來應該係要計分嘅。 冇錯，冇錯。 咁今次突然之間就取消咗個年宵嘅市場啦。咁因為有先例啊嘛。咁你哋以後去設計課程嘅時候，都會唔會要再考慮下呢個因素？就未必真係咁點講咧？即係俗語講少少，就可能係比較咁老定咁樣咧，以為一定有年宵攤位啦。 我諗設計上咧，繼續都會用年宵為一個主題，不過咧，我哋會多咗一啲叫做即係後援嘅一啲嘅方案啦，後備嘅方案，例如可能我哋真係早啲去準備定我哋學校嘅場地啊，或者宣傳定會唔會有機會係用翻學校嘅場地做一個即係一個大型啲嘅萬物會，係公眾都可以嚟嘅咁啦。咁但係因為今次係突發啦，到11月中先知道嘅時候咧，咁我而家搞就已經搞唔切啦。但係如果下一年或者再下一年嘅話，咁我哋就會早啲諗定幾個替補嘅方案，又或者其實可以參加其他機構做啲小型嘅年宵嘅都會咯。咁但係因為而家咁問咧，其實想去揾咧都難揾啲，所以今年就難做啦，下年就可以做啲準備咯。 明白啊，同學有冇好失望啊？ 梗係有啦，好失望。係啊，好多人大家都唉，終於都等到中午可以做年宵咯，即係望咗咁多年啦，咁但係就冇啦。佢哋都下一年咧，就算我哋再有年宵都唔可以俾佢哋參加，因為佢哋已經係要畢業㗎啦，咁咯，係啊。 明白啊，打乱晒计划，多谢晒你，司徒老师，唔该晒吓，拜拜吓， 拜拜。 司徒雪萍系张竹山英文中学嘅老师，电话号码18723111。年宵冇干货当摊，似乎同我哋不嬲嘅认知有几唔同啊吓？点睇呢？打嚟18723111。有伍先生，你好，伍生。 你好，陈小姐，你好。 系，请讲啊。 咁我就想问区政府，点解公展会可以会继续？点解年宵系中国人嘅传统，点解唔可以咧？ 佢 食环署话惊人流，咁公展会人流都有老老员。 嗯。 咁而家系咪食环署将呢个责任推俾特区政府，由特区政府要发表呢个意见，系咪继续年宵咧？系中国人传统嚟噶嘛？你日卖湿货，有几多人会买去湿货咧？ 有嘅，少啲咯，可能相对即系纯粹买年花嘅，可能少啲咯。 咁冇兴趣啊嘛，个个买年花，我求其去街市可以买到年花啦，系咪先？ 明白啊，多谢晒伍先生提出咗一个疑问啊，点解公展会可以继续，而年宵市场嘅干货单位就干货嘅摊位就要取消？18723111，转头一阵间再同大家倾，不过而家要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較早前喺西貢公路嘅爆水管已經清場，咁而家西貢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嘅封路已經重開，咁但係流回方向交通仍然係非常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西貢消防局同埋清水灣道近住亞公灣路。咁另外喺城門隧道去荃灣方向管道內嘅慢線有壞車阻路，而家車龍咧排到去近美松苑。其他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7美元，卖出价系1466.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5.9，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同埋坏车事故先啦。观塘绕道去旺角咧，喺九龙货仓对开有意外，咁啊塞到去观塘码头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喺九龙货仓对开，因为有意外嘅关系啊，塞到观塘码头。咁另外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管道里边嘅慢线咧就有坏车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塞到去美林村噶。其他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菲林明道和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几好，是尖沙咀线比较塞车，龙尾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浸会桥面，同埋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就去到丽港城咁远嘅。而出九龙咧，龙尾就近住单车馆。港岛路面咧，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啦，龙尾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咁啊尖沙咀嘅广东道梳士巴利道一带咧都几多车噶。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嘅龙尾塞到去漆咸道南嗰边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呈祥道去荃湾由明爱医院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映月台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而窝打路道沙田近住九龙塘段都是多车的，龙尾就在九龙医院附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段之前因为爆水管曾经有些封路措施，虽然封路开返晒，但现在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去西贡方向都仲是多车的，龙尾近郑直之中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一带都是慢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马鞍山恒安村去九龙，同埋港珠澳大桥去人工岛。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 1090名候选人竞逐全港18区，一共452个议席。 选举论坛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段内播出。 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 星期五播出的选区是沙田区锦英选区和东区渔湾选区。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郑以心，商讨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冯广荣，商讨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温佩玲，商讨1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何信成，商讨1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吴咏仪，商讨6岁和5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玉莹，商讨9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海杰，商讨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想继续同大家讨论咧，就系咧嚟紧啊，2020年嘅农历年嘅年宵市场咧，将不设干货摊位噶，咁大家会唔会觉得喺成个行花市嘅气氛上面会受到影响，甚至系影响咗相关嘅人流咧？有冇啲朋友你自己已经咧系准备紧啦吓，做紧一啲嘅设计啊，或者系已经入咗货啦，谂住咧去竞投呢个干货嘅年宵市场，咁但系就系因为今次呢个做法上嘅改变而令到你啊嘅准备啊系大受打乱咧，成个计划系大受打乱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咧可能系譬如因为学校嘅学习需要而每年都会系摆干货嘅摊位，咁但系而家咧亦都系冇得摆啦吓，咁你嘅睇法又系点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下噶。嗱喺度咧先有两个嘅节目预告啦，想同大家讲讲嘅。一阵间7:00之后啦，就将会有咧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嗱，今届嘅区议会选举咧会喺11月24日举行啊。咁所以咧，香港电台亦都挑选咗咧部分系争持比较激烈，亦都受到公众关注嘅选区咧，邀请佢哋嘅候选人出席选举论坛嘅。而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播出 两个嘅选区，分别系沙田锦英选区同埋东区渔湾选区嘅选举论坛。7:00之后就请大家留意啦。另外一个嘅节目预告咧，就系同近日好多嘅新闻都相关嘅。如果大家有留意今日嘅新聞咧，都會知道就係高等法院係批准延長禁止披露警員同埋佢家屬個人資料嘅禁制令嘅，直至另行通知。由於咧係近期啊都相當之多嘅禁制令啦，咁所以聽朝早嘅香港家書咧，亦都會請嚟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嘅教授張善如同我哋講一講咧，最近啊有關於呢啲嘅禁制令的申请和使用的情况，请大家留意了。刚才在5:00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过，是警方的记者会上面消防处的代表就再进一步是再仔细地去讲了，他们11月4号凌晨在将军澳区的救护车的调派情况，因为有其中一辆的救护车就是处理是科技大学的学生周子乐同学的，而周子乐同学在今朝的朝头早是抢救不到而是不治的。再讲一讲那几架救护车的一些奉召的地点。第一架救护车就是 A492, 它在凌晨的1:05接报，去到的地点就是广明苑广盈阁做一宗嘅气促嘅个案嘅，咁啊后屘咧就由市民咧带引去到广隆阁嘅电梯大堂处理另一宗嘅个案嘅。咁另外一架咧就系 A346 呢架车咧，原本系处理广明苑广盈阁嘅气促召唤，咁但系后屘咧佢哋就去咗咧系广隆阁。嗰度咧係想話處理傷者，然之後後屘亦都由於發覺咧已經有另外一架嘅救護車處理緊相關情況，所以咧最後佢哋就去翻去處理另外一宗腰痛同埋氣促嘅個案嘅。咁至於咧另外一架嘅救护车就系 A344，喺凌晨1:11嘅时候收到汇报，就要去尚德村上礼楼嘅停车场二楼处理紧急嘅救护召唤。咁啊，佢哋后屘咧就喺1:20，呢架救护车系 A344到咗广明苑嘅广盈阁。嗰度就見到咧有車泊住咗，未能夠前進，然之後就喺1:30咧到達傷者嘅位置，而呢一架車咧亦都係處理咧周子樂同學嘅呢一架車嘅。嗱，相信咧即係呢一個嘅個案亦都會繼續即係引起社會嘅關注啦。而科技大學嗰方面咧，除咗係校長史維發出咗一封嘅信函啦，俾佢哋嘅學校嘅校友同埋俾佢哋學校嘅師生之外啦，咁咧今日科技大學咧亦都有一個嘅回應嘅，咁佢哋就話咧係對於周同學今朝早嘅不幸離世，科大係表示深感沉痛，而校方咧亦都會陪伴周同學嘅家人一齊度過呢个悲痛时刻，并且是提供一切所需协助，大学亦都会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心理辅导。科技大学亦都呼吁同学在这个艰难时刻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再有冲突以致是悲剧的发生了。 社会冲突， 家事争拗， 商业纠纷， 人事矛盾， 两种不一样的观点与立场，点先可以找到共存的空间？ 11月16号开始，每个星期六晚，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西杰啊，我有个朋友咧报咗名参加毅行者啊，不过佢而家心情咧就有啲忐忑，你有冇咩意见俾到咧？ 定啲嚟，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野外动向嘅陈家俊，教我哋点样备战噶。 而我就请嚟宝良局陈守仁小学嘅同学仔分享下佢哋喺学校种嘢嘅经验，同埋认识再生能源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剛才咧喺6:00嘅新聞之前啦，咁我哋又同大家講到咧，係食環署決定啊，今嚟年嘅年宵市場咧將不設乾貨嘅攤位，只係有濕貨嘅攤位嘅啫。咁又有聽眾咧係同我哋即係表達意見嘅時候咧，就提到喂，咁點解公展會又可以如常舉行咧？咁樣嗱，如果我哋睇翻資料啦，就第54屆公展會咧，將會係喺12月10日到12月31日咧，喺銅鑼灣嘅維多利亞公園咧舉行噶。不過個展期咧就由原定嘅24日縮短到22日啦，而開放時間咧亦都是会每日提早2小时结束，即是说夜晚的8:00就会关闭的了。今次年宵市场是不设干货摊位，都可以说是即是记忆之中都是相当之罕有的情况，都可能是未点试过这样。亦都今次那个摊位的镜头的底价食环署亦都是调低了的，他们就是说为了配合政府支援中小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方向，所以呢这个湿货和熟食摊位的镜头底价呢就分别会是320元到5440元，以及3810元到187430元，即是说呢比起过去嗰个嘅，即系啱啱过去嗰年啊嘅年宵嘅租金咧，系大约减咗一半左右啦。嗱，与此同时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如果你政府嘅年宵摊位唔设干货市场，咁有一啲人就话咧，不如我哋自己咧做一个年宵啦。有一啲嘅民间组织咧就话，要自己搞一个年宵，就话建立咧一个黄色经济圈咁样。咁佢哋就打算咧举办一啲嘅即系室内年宵嘅。咁但系当然啦，到而家为止，佢哋搞唔搞得成咧都唔知噶。不过咧，而家譬如啲呢啲嘅人士讲室内年宵，又会唔会成为咗某一啲嘅商场啊，或者某一啲嘅其他人士咧，喺呢个年宵，即系政府嘅食环署嘅年宵市场不设干货摊位之外，系成为咗另外嘅一个出路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亦都有啲人关注咧，如果年宵系冇咗干货市场，会唔会啊系减少咗人流？对于湿货又会唔会有影响咧？嗱，电话旁边啦，我哋请嚟咧系一位喺旺角嘅年宵嘅市场咧开档咗10多年嘅南花店嘅负责人啊，林先生啊，林生你好， 系你好， 系嗱，往年咧你哋喺旺角应该系花墟球场嗰度系做年宵市场啦，大概个生意如何啊？生意额？ 生意都年年都差唔多啦，因为我哋本身系自己种南花草。即是本地花农嚟嘅，咁咧同人哋嗰啲攞货卖嗰啲可能就有啲唔同啦。 都回到晒本有赚咯，嗬，系咪啊？ 都会嘅，多少都有赚嘅。 系 少嗰啲系啦。 人流嗰方面咧，你观察到10多年嚟啊，有冇越嚟越旺咧？ 应该都差唔多咯，我觉得。人流就 是咁今年嘅情况啦，由于佢唔设呢个干货市场啦，咁净系设湿货市场，你又点样评估咧？喺花墟个年宵市场嗰个人流嘅状态咧？ 我觉得可能会有啲影响咯，因为你少咗干货咧，咁啊少咗啲人流咧，应该对湿货都有啲影响。 往时你睇到啲人行花市咧，去即系行年宵咧，佢嗰个习惯系点样噶？即系唔系先去干货嗰度行下，跟住就走嚟你哋嗰度再买嘢咁样噶？ 都有嘅，因为有啲人啊，中意去行下花市噶嘛，咁顺便走啊买啲花酒噶嘛。咁你如果变咗冇干货嘅话，咁啊有啲人就冇去行咯。你人流就一定会少咗嘅，少咗对嗰个湿货个生意应该就有啲影响，我觉得。 嗯，咁有啲人就话你系喺旺角嗰个花墟嘅年宵市场嘛，有啲人话喂，其实咧隔篱嘅花墟嗰啲嘅铺头咧都系卖紧年花噶啦，咁所以如果咧你喺花墟嘅市场入边咧，冇干货市场咧，反而你哋会更加受到影响。你嘅评估系点啊？ 我觉得系咯，我觉得会受到影响咯，湿货就系啦， 特别系旺角花墟呢度系咪啊？ 嗯，系咯。 吓，咁你哋谂住点搞咧？仲会唔会继续喺镜头即系嗰个嘅年宵市场咧？ 我哋呢啲走咗十几廿年嘅啦，佢点都要，我哋点都要投嘅。即系未知个市道系点样嘅，我哋都会投位嘅。 嗯，系啊。有冇谂住转下？因为头先都倾到啊嘛，因为你哋出边就已经系花墟都有好多人卖年花噶嘛。咁如果你系嗰度又净系卖年花嘅时候，即系亦都可能会影响人流啦。会唔会考虑镜头下其他嘅年宵市场摊位咧？ 即系第二度啊？ 系啊，会唔会啊？系啊，唔旺角第二度，你会唔会谂下？ 嗯，都有啲咁样嘅谂法噶，系啊， 有冇话即系以前系行过，有冇谂住边区如果你真系唔做旺角嘅时候，边一区可以去下咁样咧？ 冇啊，我哋有都系做维园嘅啫。 吓，即系一系就旺角，一系就嚟维园啦。吓，另外想问啦，你哋而家即系准备咗嗰个嘅货嗰度咧，会系点样咧？因为你都预计可能人流会有啲影响啊嘛。咁预计譬如摆去嗰个嘅货啊，或者系即系处理啲货嘅时候啊，会系点处理啊？ 嗱，我哋啲货咧就同人哋入货翻嚟买嗰啲就有少少分别嘅，因为我哋系本身系自己系花场嚟噶嘛。 系， 我哋。花場點樣一年到黑都會有貨喺度嘅，你就算到過完年，我哋都有花喺度嘅，所以咧呢個咧問題就反而唔大嘅，即係賣多賣少啊！我哋同人哋攞貨翻嚟賣嗰啲就有啲分別咯，你就要準備話賣幾多噶嘛。我哋就話你如果人流多生意好，你咪出多啲咯。少嘅话卖少啲，卖少啲咪赚少啲钱咁样。 明白，即系顶多就喺个花场嗰度攞少啲花去咯，或者睇下逐日逐日嘅情况再攞去咯。 系啊，吓， 最后想问啊，今年咧佢个湿货摊位咧嘅镜头底价会调低咗吓，嗱，如果佢话到底价会系320蚊到5440蚊，就应该比旧年咧平咗一半，对你哋嚟讲会唔会有帮助？ 呢、這个冇乜意思咯，底价，因为你镜头噶嘛，唔系话即系嗰个底价加少少就，因为啲镜头位如果人多嘅话，佢一样系加上去嘅，佢唔会底价即系就咁冇人争噶嘛。一般佢底价降低冇咩意思啊，你即系譬如话系停咗一半啦，但系你冇乜机会话会投到去底价翻嚟噶嘛。 嗯，因为大家都会不断出价噶啦，咁所以底价调低咗，其实 做开嗰啲人根本都会做，即系唔知佢市道点样，佢都会做嘅。做开嗰啲人啊，系啊， 好理解。 因为我都做咗成廿年啦，你根本你咩天气咩情形都会做，但好似今年咁嘅情形真系就第一次啦，就未试过咁样啦。 嗯，明白啊，咁所以你哋都要睇下个到时嘅情况系点啦。多谢晒你啊，林先生，唔该晒，系一位兰花店嘅负责人，佢自己咧就有场噶吓，种花，咁所以咧可以睇下人流情况而决定出货量嘅多少。咁佢就觉得似乎即系人流会有影响噶啦，但系对佢嘅收入咧就未必真系会影响咁大啦。其他人又点睇呢？严先生你好，严生 系你好，你好， 你好，严生有咩睇法啊？ 有咩睇法？因为我咧就做运输业嘅，咁如果干货场佢竟然唔开嘅话咧，咁我哋直情系冇晒生意做啊。 嗯， 因为本身贸易战，我哋喺运输香港运输业里面已经少咗四成以上嘅 order。咁如果你话干货市场里面根本上冇得做嘅话，咁点搞呢？ 啊，往年你严先生，你哋年宵咧接几多少生意啊？ 一晚预一架 一个 van 仔嚟计嘅话，一晚有成2500到。 系 吓，系啦， 我嚟装货出入咁样吓。 冇错，因为佢要做出货啊，或者收场啊，咁啊翻仓，咁我哋都要去车佢哋走。咁如果你话唔开嘅话，好紧要嚟噶。 啊，严生啊，我又想请教多一样，平时喺花市嗰度去负责搭嗰啲档摊嗰啲咧，嗰啲系咪都需要搵你哋啲车咁样噶？ 嗰啲都有机会搵我哋啲货车去做噶。 吓，咁变咗即系大货车咪又少咗生意咯？ 冇晒，基本上佢就系搭竹棚嗰班棚师傅都已经企咗喺度啦。 嗯，明白啊，吓，多谢晒你啊，严先生啊，严先生又提醒咗我哋另一个问题，即系冇咗湿货市场咧，唔单止档主受到影响啊，连带咧帮佢哋起个档摊啦，中间做运输啦，呢一啲嘅人士咧都会受到影响嘅。吴小姐，吴小姐有咩睇法咧？吴小姐你好。 各位傍晚大家好啊，陈小姐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我同各位中学嘅学生讲，叫佢哋唔使灰心，可以联络一啲好嘅地铺咧，试俾学生短期租嘅两个礼拜，净系博个电商。其实短期租约咧系欢迎啲学生去租嘅，但系系短期形式，只系需要博翻个电商就 O K 噶啦。希望呼吁下嗰啲好嘅业主、地铺嘅业主优惠俾啲中学学生试验形式去实践佢哋嘅学期嘅计划。 但系会唔会搞好耐噶？即系短期租约嗰啲，同埋你要博电商、哦。都可能要啲手續 嘅。已經有電源㗎啦。咁其實大家政府如果呼籲一下，希望各界人士都盡快幫一幫，等嗱而家地鋪好多遭受破壞呀，咁地鋪又減價啦，有啲丟空咗啦，咁有啲呢係其實已經裝修好曬，同埋有電源，有啲地产商咧，啲sales 咧系带人去睇地铺噶，系一开灯就有噶啦。 嗯，明白。好啊，多谢阿吴小姐啊，提出咗一个咁样嘅建议。咁又唔知道咧，即系会唔会真系有啲中学生啊，或者原本系谂住竞投年宵嘅干货市场嘅朋友谂一谂咧呢一啲嘅取代方法啦。吓，多谢晒吴小姐。其实咧喺年宵市场咧，除咗系即系一啲学生去镜头啦，亦都系有唔少政治人物咧接触市民嘅机会嚟嘅。咁今年咧亦都少咗呢一个咁嘅机会啦。今晚自由风，自由风到此为止。一阵间我哋会有区选论坛2019嘅。